经典的文字，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 我以你是日月担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的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一个月过去，我心里那件事搁不下，又去了一趟刘峰女朋友家，简直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运气，开门的竟是刘峰。刘峰戴着棒球帽，一身运动装，右手插在衣兜里。刘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灰白的，皮肤、心境都是褪了颜色，不甚新鲜。那种惨淡，那种败酒。刘峰头一秒钟是羞涩的、难堪的，以为自己躲藏得那么好，从王府井躲到西坝河，从春天躲到秋天，还是被我找到了。刘峰说，简直没有想到，怎么会是你小穗子。我被刘峰让进屋里，让了座。这座宿舍楼是80年代末的，而屋内装饰简直就是从80年代直接搬过来的。塑料地板贴膜，带玻璃拉门的五斗柜，一对米色的布沙发，靠背和扶手上盖着工艺美术商店买的桃花饰片，茶几上放了个茶盘，上面有个凉开水瓶子和六个玻璃杯，茶几下还放着一个稀罕物，铁壳暖壶，上面印的字迹被年代剥蚀了，但是还看得清学雷锋标兵什么的。我拿出了一盒西洋参，一小袋虫草放在茶几上。我不知道这些补品对人有益还是有害，当礼物送也是瞎送。我的皮包里还有一个信封，装了3万元，我会在告辞前悄悄地塞到哪里。这年头阔气的人都生不起病，慢说刘峰这样的老北漂。刘峰从厨房提来一壶刚烧开的水，给我沏上茶，又拆开一袋瓜子儿，倒进一个不锈钢小盘子。他一只左手做事比人家两只手还利索。刘峰看我眼睛不老实，往各处溜，就说， 他不在家，去老林大学教西藏舞了。我想，原来刘峰女朋友跟我们还不隔行。刘峰到底病得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该问的话，我一句也问不出。刘峰给我沏了茶，还拿出一个苹果，扎在桌子上的一个固定铁签上，用刀细细的削，果皮儿像是给车工车下来的，又薄又匀的从刀刃下流出。刘峰一只手削苹果强过我两只手。我说刘峰对付什么都有招，他笑笑说啊，可惜当年早早辍学到剧团翻跟头混饱肚子，没有受啥教育。我说你要是受教育那就更了不得了，这辈子光吃发明专利都吃不完。我们俩都笑了。我说起上次在郝淑文家的聚会，我郝淑文林丁丁喝了两箱的啤酒，原来只买了一箱，半夜又出去到日夜服务的便利店又扛回了一箱。刘峰问林丁丁现在怎么样，刘峰问得自然轻松，看来有了新女朋友那块旧伤愈合了。你没去，其实丁丁挺失望的。这种情形指望我告诉刘峰什么呢？说什么都无关痛痒。也许该恭喜刘峰终于无关痛痒了。刘峰笑了一下，眼睛里有缅怀和幻想。刘峰，春天我在王府井看到你，刚要叫你就又找不着了。刘峰说我躲着你呢。那你为什么躲我呀？刘峰还是笑笑人得了大病跟过去的熟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应该珍惜这个时机，是刘峰自己把话头扯到病上的。但我该说什么呢？会好的，现在很多肠癌患者都治好了，听说你在化疗效果怎么样？没有转移扩散吧？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我说这些都显得不合时宜。医生跟我说了，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，挺到第五年应该就算安全了。刘峰好像怕我受惊吓，这样安慰我。现在是第三年，就是化疗的一个星期不好受，其他也没啥。那次在王府井大街上，刘峰，我看你还挺精神的呀。这次你看我气色差是吧？我刚化疗完，下水都吐出来了。一个星期生不如死，养一阵子能恢复。刘峰继续安慰我啊，刘峰，听说虫草炖鸭子有抗癌作用，你看你干嘛破费虫草齁贵的。我笑了笑说嗨，能贵到哪儿去，又不当饭吃。刘峰突然又问小林现在一个人啊，一个人过得怎么样啊？我记得刚才我告诉刘峰了，林丁丁过得还行，给富豪看守空房子，活轻，挣得不错。但是我那番介绍似乎没有让刘峰感到满意， 也许刘峰想听听细节，有色彩，生动点儿，比如丁丁穿什么，带什么，胖了，瘦了，眼睛是否老花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我们聚会时拍的照片，我用手指划了这小屏幕，喏，这是丁丁，这个是我，这是小好。刘峰静静地看着，脸上带着静静的微笑。我没有等到那个教西藏舞的沈老师回来，看见刘峰神色顿了，想到化疗的耗损，我们健康人不可估量，所以赶紧起身告辞。临走时，我给刘峰写下我家住址，刘峰掏出了老花镜辨认一番，说哦，离得不远。我发现刘峰老花镜的度数极高，把他的单眼皮眼睛放得老大。刘峰送我到门厅里，我看见门口右侧有个放信件和报纸以及钥匙的木头挂箱，红色油漆还雕了花鸟，工艺细致，带点乡村情趣。刘峰的左手也被他自己训练得这般灵巧，瞧这番雕刻手艺。我趁刘峰给我开门的时候，把装着3万块钱和一张慰问卡片的信封放进了红色挂箱。我开着车，想到那个红色雕花的小木箱，它去除了刘峰生命的灰白，证明刘峰还有那份兴致，那份闲心，给日子添点亮色，给他的女人添加一点意外。我想到40年前那个刘峰，为我们修这个做那个，不停地做一堆没有成就的琐屑事物，而做本身就是成就，日积月累，一大堆的没有成就就是刘峰的成就。再一想，我醒悟到，刘峰这么高度的老花，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。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？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？他难道不好奇，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，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吗？我想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刘峰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。刘峰不来参加聚会，首先是参加不动，身体和精力的原因，但是更重要的，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，他不愿意丁丁变，不愿意他老，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，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，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、梦里。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，我哭得那么痛。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，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：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:26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。刹那间，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 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，一辈子也没有人叫他过先生。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，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，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。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，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。三小时之后，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，又收到追悼会通知。我拨通郝淑文的电话，他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有收到。郝淑文只说：“啊，这么快呀，太快了。”两个月前我去看望刘峰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怕吓着我，没有和我说实话。要不就是刘峰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有和他说实话。但是前一种可能性更大，刘峰的淡泊和悠远，他那静静的微笑，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，接受了一切，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将面临的死亡。夜里12点多，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，对方自报家门，姓沈，是刘峰的朋友。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一个陌生人，我们一定认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熟。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，就在那个女人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，就在她跟我再见的刹那，是小曼吧？是，见了面，我再跟你细说。不是你想象的那种。我想象的哪种？挂了电话，别说想象，连思维都停了。怎么了？小曼和刘峰，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？谁先找到了谁？刘峰最后是个谜，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。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？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。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？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。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，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呀，用40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。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，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，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，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。小曼告诉我，刘峰没有痛苦，没有留恋和不甘，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，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。弥留的昏迷持续了2天，没有醒过来，直接走进死亡。追悼会前一天，我跟小曼相约先到他家见面，然后我请小曼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。 小曼在楼下迎我，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，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。小曼的黑皮肤、小脸盘儿，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沙发，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。小曼本身话少，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。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，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，陌生又上升为压力。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一个老头，也一句话没有，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，电梯却爬不动似的。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，布置为灵台。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一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，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。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40年前的，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，到澜沧江边拍的，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，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。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，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，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。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，那么老实巴交，嘴角有一种深深的谦卑，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他的眼睛里。那时刘峰最得意最红，年年当标兵，是全军区的宠儿，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，说小刘啊，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可不好管呐，好好的给他们带头。但刘峰从那时就明白，那都不是看家本领，自己终将无为无成，因而谦卑。刘峰被我们每个人麻烦，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，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。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，被人需要着是刘峰最好的感觉，是刘峰发现自我价值，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。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，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。在刘峰20岁的照片上，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，汇聚各路京城名嘴，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。 各位北京电台的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哇哦，最后一排两个拉手的观众，新年好啊！没有看见，但我确定你们在拉手。今天非常荣幸 来到北京电台和大家一块儿过大年。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刚才在后台啊，有几个不太了解我的观众见到我以后特别激动，说哎，咱们北京电台真牛，过节呢请了个老外过来给大家讲段子。我解释一下，我不是老外，我来自新疆，我是维吾尔族啊，就是和那个迪丽热巴特别火的民族。哎，对，但我跟他呢没有太多共同点，他很火那我还行啊。我跟他的名字倒有一点很像，我们俩的名字呢其中有一个音啊，其实真的挺难念的。我的名字正确念法呢叫做 Nuraliablus， 大舌音，来大家试着给我念一下。哎，听广播的朋友们也试着念一下。好，非常好，来把前面的人脑门擦一擦哈，喷的全都是哈。其实我觉得呀，2017我们也过得挺烦的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焦虑。知识付费很火，大家总是买各种各样的课程，但听完第一课以后就再也不听了，就好比你买了一本书只看前十页。中年人烦恼自己变成油腻大叔，青年人呢则烦恼自己过早的脱发。我这么一眼望过去，有几个闪亮的光在我们的观众席里面哈，大家也要注意了。我有一个哥们儿，年纪轻轻的就有一天过来找我说，艾莉，我做了植发手术。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的吃惊，我说我的天，你这么年轻你就赚够了植发的钱，你到底怎么赚的这个钱？我们不一样，每一个人。小孩们呢大家都喜欢吃鸡玩游戏，而现在呢大家又喜欢养蛙，这都是因为很烦恼，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去排泄。不过养青蛙这个游戏我真的没有太看明白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养青蛙的话，你还不如养我好了啊！我在家里面呢放几个摄像机，你没事干呢就给我打钱，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再给你寄点明信片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，2017我们再烦还是得过，2017我们再苦恼还是要把它慢慢消化，因为可能在不经意之间，你的烦恼就会变成美好的事情。也有可能让你的事业、让你的家庭、让你的感情变得更加繁荣。 2月12号下午3点到7点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《欢乐上演》，9个专业广播并机直播，北京电台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杯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